警惕南海一号后的寻宝热。12月22日，南海一号整体打捞成功，而这艘充满神秘色彩的南宋古船注定再也无法沉浸。从幽暗的海底到那座称为水晶宫的新居，搬家的费用竟然高达3亿人民币。所以南海一号将在年终岁尾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南海一号的顺利出水无疑是中国考古界的一件大事儿。古船的安然出水宣告了中国在世界上首创的古沉船整体打捞工程获得成功，同时也唤起了我们久违的海洋文明。广东省文化厅副厅长景李虎说，南海一号是与中国北方大量陆地文明遗迹迥然不同的中国海洋文明遗迹。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以前都是以文字记载，现在有了一个800年前完整的沉船实体，无疑为正确的复原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文化提供了具体的实物支点。为了寻求一个具体的实物证明，我们花费了3亿的代价，究竟值不值得，到现在还在争论之中。南海一号除了是一个代号，更大程度上成了一种寄托，那就是我们也曾经有过辉煌的海洋史，有过灿烂的海洋文明。而广州之所以如此重视南海一号，同其背后的文化诉求和经济诱惑不无关系。同南海一号有关的新闻发布会俨然成了旅游推介会，旅游局长唱主角，给记者的资料有不少是推介旅游的。海上敦煌说首唱者黄伟宗建议争取2009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其功利性可见一斑。顺利出水的南海一号其实只是一个符号，一艘沉船的代码而已，它并不能代表海上敦煌的全部内涵。其实在中国绵长的海岸线上不乏南海一号这样的沉船。香港文汇报报道说，中国南海海域与地中海、加勒比海并称世界三大沉船坟墓。有学界猜测，宋元以来中国沿海地区可能沉没了10万艘以上的货船。中国的古沉船打捞将是一个数量极其可观，酝酿着巨大财富和机遇的庞大新兴产业群。南海一号出水所带来的震撼绝不是其所彰显的考古成果，还有船上那价值连城的瓷器和珍宝，而这或许给那些文物贩子、盗宝者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那就是打捞沉船大有商机。一船十木，巨大的经济诱惑之下，难免会有人铤而走险，于是步南海一号后尘，兴起一股海底寻宝的热潮，而那注定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而这也给我们的文物保护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那就是除了陆地之外，我们还应该把目光投向海洋。南海一号注定会成为2007年值得浓重书写的一笔，可不要忘了南海一号身后那充满贪婪和诡秘的目光。一艘南海一号出水了，更多的南海一号毁掉了，这正是我们最担心的。